喂，嗱，12月29日星期五啊，咁啊，我哋有个 夜晚 玉敏踩场 crossover 天天天南嘅网聚， 小徐直 一定要嚟啊！ 啊，记住啊，各位老友捧场，成日喺街度话碰到我话识我，记住嚟捧场啊！ 系咯， 350蚊位， 系啦，咁啊，到时见大家，好。 好 反常世态，合纵为色。 好，大家好啊！合纵为色啊，久违嘅三个人啊！嗱，今日咧就有阿斋主啦，我啦，同埋呢位咧， 系我系恒生管理学院嘅本科学生 Matthew， 系啦。咁啊，之前都有提第啲网台出现过噶啦，已经 系啊。咁你都好似仲有参与其他嘅。活動咯， 有呢、這個 支援一下啲人咁樣， 係啊，星火同盟啦，咁就都係其中一個成員嚟嘅，咁但係今日上嚟就唔係用佢哋身份上咧，就唔講佢哋啦。 哦，明白明白。好啦，咁今日我哋會講啲咩呢？就因為呢個禮拜大家都好關注呢個露營嘅活動啦，係嘛？即係童軍大露營啊嘛。 你搞錯咗，其實唔係好關注， 唔係好關注啊，大家。 只不過我哋因為要比較講多啲即係政治嘅東西，咁所以先至被逼關。关注了，因为你譬如话睇网上世界又好啊，甚至现实世界都好咧，对于、這個、 现实世界更加系冇呢 个所谓露营嘅关注咧，系冇嘅。你要知道喺即系喺12月12日咧，同期发生紧啲咩事咧？喺天马公园嗰度咧，就开始紧呢个英国州。即係呢個英國文化協會搞嘅英國周，咁就喺天馬公園嗰度咧搞啲英國美食啊， 有啲 fish and chips 啊嗰啲啊， 即係仲要係有户外電影播啊咁樣樣，嗰度就相當之虛撼。但係 喺隔離嘅啫， 係就喺隔離飯煲底嗰度咧，其實慶合合搞緊啊，講緊呢個議事規則攻防戰嘅，但係冇乜人理喎。即係第一晚嘅時候係得三百對三百喎。第一晚是三百對三百，仲要係啲咩人呢？係300個嗰啲 中年漢， 啲叫做咩嘢？唔係啊，係呢、 啊、 個藍絲 收錢嘅，可能 就同 攞飯盒嘅 黃絲咧，兩邊就喺度互鬧，就話呢個撐修改議事規則。 陰公啊！對家都可以動員都同你一樣咁多人數啊！而家 咁真係喊出嚟成。 我就見到咧，即係點解講同軍大露營咧？因為我就見到即係有陣時 Facebook 咧，佢哋好中意贊助啲 post 啊，即係俾錢咧買廣告啊，定點樣啦？我見到楊岳橋咧，就著住西裝就好開心啊！咧又影住點樣起個營，成日拎個營袋出嚟，掹啲嘢出嚟，支架咧喺度搭，跟住耶，跟住咧我就搭好個營啦。我心諗 出咗個 status 話，咁扎咗營，我扎架咁括弧，後邊人整咗啲 hashtag 出嚟。就是我扎架嘅 hashtag 出嚟咯，咁我其實琴日我去現場睇嘅， 即係你又去睇佢嘅政績嘅，即係佢嗰個型啊，你話差 唔 多，哇！ 因為咧，琴日嗰個集會咧，佢就有請我上去講兩句。 因為你咁犀利嘅，你咩身份啊？ 嗰陣時就都係用翻啲抗爭支援者嘅身份，但係就冇用個組織名上去。 你有冇話你自己係本土派？ 有講得好靚清楚嘅，我琴日。 然之後啲人有冇 hurt 你啊？ 冇，佢琴日咧係成個 唔係咁啊！之風嗰啲都係本土派， 唔 係 之風唔喺度啊！ 即係佢哋都係本土派嚟噶嘛？咁本土派好廣闊嘅， 係啦， 屋企通宵打機喎直播， 係咩？真係㗎？ 係啊！ 琴日就佢話咩？所有年青人佢都好歡迎嘅，你本土派乜嘢派都好都好歡迎。咁但係佢就有一個好大嘅主旨，就係叫大家記得打電話叫人嚟啦。咁啊，現場即係我擒高咗望落去嘅人數，大概有300人到啦。即係我自己睇，但係真係全部都中年漢咯。即係你見唔到有後生仔啊，成日乜都冇嘅，甚至乎即係佢哋冇乜點樣講好關於成個修改議事規則嗰啲好技術性嘅嘢。係，佢真係好民粹嘅，甚至乎我有種感覺就係琴日嗰個集會變咗有少少似民主派嘅造勢大會。 有冇講我要真普選嗰啲啊？ 冇人講我要真普選，但係已經開始講下一屆選舉嘅。 哦，即係呢個選舉造勢大會 啦。咁我就見到即係好似佢琴日就有講話修改咗議事規則之後，咁如果大家知道就即係嗰個開會法定人數就睇先，由39到20啦。成立專責委員會即係有一個專登起身澄清嗰個咧，就20增到35。咁琴日嗰啲議員咧就已經喺對住大家講嘅時候就嗰樣嘢就話可能改咗之後咧就變35席。 但是不紧要的，我哋下俾心机啲，下次选举全吹35席，咁啊，即已经开始有一个打定输数噶啦，打定输数噶啦，咁就为下次选举准备攞35席一样，作为佢哋而家 咁易攞到35席，而家唔使咁啦，即系讲。即係其實戴耀廷嗰陣時咧， 都計劃都係咁講噶啦， 即係都好難怪，好難怪人哋會笑佢嘅。即係話嗱，首先我哋派呢個人，派幾多個人，然後我哋咁樣選，咁樣選，再咁樣選，我哋就要攞到35席噶啦咁樣。哇！真係好簡單啦，即係譬如打籃球啊，我點樣贏到湖人咧？嗱，首先我派5個人落去啦，嗱，咁樣傳波，咁樣傳波，又每一球射入曬去，又每一球都唔好俾佢入， 就 OK 咯。 嗱，咁我哋就會贏啊，就可以炒100分啦，就係咁啦。我都識啦，屌咁樣。 所以我聽咗禮拜一晚嘅鬱敏踩場嘅，咁啊，鬱敏佢話。即係嗰個集會嘅目標相當之唔明確，就令到個人數減少。我個持相反意見，反而個目標相當之明確，係講得好清楚，根本上就已經係為咗爭取呢個下一屆嘅補選啊。 三月 嘅補選要全取地區四席。 我哋其實佢個目標係好清晰嘅， 係再要泛民或者係反對派選夠35席，咁就要同呢、這個嚇。呢、這個親中派分庭抗禮， 所以其實他哋個集會嗰個主題咧都係非常之清晰嘅，目標係好清晰嘅，就係、是、同大家講咧，最緊要咧，即係呢啲我哋成日都出嚟集會噶啦，即係有陣時係議事規則又好，乜嘢都好，唔緊要嘅。我哋每次出嚟集會咧，最緊要都提住下一次嘅選舉，我哋 投票俾係啦主派， 我哋咧就要攞多幾席就 OK 啦。 對上一次都係噶，即係對上一次點解聚咁多人，就係反一地兩檢嗰個無約束力議案過咗之後，就好似有話說有成千人喺嗰度啊嘛。 嗯，咁多啊？ 話啦，咁其實幾百人嘅啫，300-700都有嘅。 咁都係為咗選舉啦，係嘛？即係。 佢哋話咩咯？即係你其實大家咪去到哭喪啫嘛，你都睇到過咗啦。雖然佢 過咗去都冇咩嘢好做咯。 咁其實咪咩咯？大家緬懷一下咯。然之後話：哎呀，點解我哋今次過到咧？肯定就係因為我哋議席唔夠啦咁樣。 我咁梗係啦，你有60席，咁梗係過唔到啦。 佢琴日都好懷念呢個雨傘，佢哋講嘅雨傘運動嘅，即係琴晚成晚佢哋講下呢個即係。反對修改議事規則咧，就變咗講翻以前雨傘運動嗰段期間， 就開始緬懷。係當年今日我哋喺呢個位咧，即係我營就喺呢一度啦。係 啦，跟住講完呢樣嘢之後咧，就話仲有唔知幾多日開始咧，又到咗當年雨傘運動清場嘅日子啦。但係咧，我哋雖然咧就垂頭喪氣，但係咧我哋都唔會放棄嘅，會繼續努力。咁大家記得咧，嚟緊就叫多啲人出嚟，啊同佢宣揚理念，同埋咧下屆記得投翻票俾。 今晚都喺度喎，係嘛？ 係 keep 住落去嘅。咁就琴日佢講話嗰個成個討論咧，就去到夜晚8點嘅琴日。咁今晚應該啱啱完咗啦。咁嗰個修改議事規則嗰、那個。表決咧，佢預計就應該會星期五晚或者星期六朝頭早嘅，佢哋最想。咁但係呢樣嘢就睇嗰個建制派佢哋想點做。即係譬如如果嗰啲保皇黨佢係寧願星期六朝頭早你啲人冇人嘅人少嘅，佢咪喺朝頭早過咯，星期六，因為你啲人翻工，有啲人瞓緊覺，冇人得閒理佢嘅。咁但係譬如星期五晚好多人群情洶湧嘅話，咁又未必會星期五晚過。咁但係最有可能。過咧就應該係今個禮拜五晚或者星期六朝早呢兩個時間係最有可能過到嗰個。 唔係，其實都冇意思㗎，因為其實即係梁君彥其實已經講到明，就係話由禮拜四開始4、5、6、1加開4日會啊嘛。其實佢都已經預咗加咗啲會期係。 就係你今次就搞掂你啦，係咪 ？KO 曬你嗰啲嘢。係 啦， 你係。你係如果你話要助選又好咩都好，佢係唔會俾你個勢拖到去3月選舉嗰3-1-1噶嘛？ 我諗拖1月都冇可能啊！其實真係 唔會拖到咁耐。 係啊，咁你咪聖誕之前搞掂佢咯，幾好啊！ 係啊，咁聖誕你又可以搞大會咯，係咪先？ 係啊。 喂，琴晚咧，佢有冇見到人喺度揈旗啊？ 香港獨立旗。 係啊。 因為我企喺個台嗰個位，我就唔係好覺眼有人揈旗呢樣嘢。但是就好多佢請咗好多，今次佢真係請咗好多叫做偏向本土派嘅組織去嘅，即係好似嗰啲咩社區網絡嗰啲咧。 哦 ，OK。 係啦，就又叫佢哋去啦，跟住又揾一啲學生代表，咩嶺南大學啊、黃子源、 學生會嗰啲啊，我見到 港大 學 生會嗰啲又有去，咁就叫做揾咗好多後生仔同埋好多叫做本土派嘅人去。講嘢，咁但係真係實際上好本土派，好似阿天利啦，跟住潘文前咧嗰啲，佢就見唔到有邀請嘅。 我冇收到邀請啦，咁我講下先，我唔知道原來佢有邀請嘅咧，其實咁可能啲人不請自來嘅。 都 咁佢阿鄭合啊嘛，走去揈嗰個香港獨立旗啦。 咁就大家見到佢就 有雲鬧啊， 梗係有啦。 俾呢個 九叉掌啊！ 呢個佔領中環嘅喺金鐘嘅九叉掌。 我琴日見到九叉咧，我覺得咧好懷舊， 有 好撚懷舊。 有九叉。係 啊，琴日啊，佢哋冇搭大台啊嘛，即係冇錢啊嘛，可能而家咁啊冇搭大台擔梯，咁啊毛哥啊指住對面啊九叉。唔該幫我叫啲記者睇過啲人影唔到我心諗九叉哇！ 嚇你一二你得一二百人喺度都要九叉， 佢後屘越嚟越多人，但係九叉都係一啲佢哋嘅核心價值嚟噶嘛，你都知道。 即係關税嗰啲嘅維持都要咁樣嘅。 唔係咁，可能佢申請呢個不反對通知書嘅時候咧，咁就啊，我哋會有啲九叉喺度啊， 切啲罪啊，你會。 咁但係呢個真係經典嘅嘢啊，賣九叉，即係我咁超越咗佢不反對通知書入邊。要求佢做嘅嘢啦，係咪先？即係犀利啦！咁啊，九叉掌啊，郭小傑咧， 佢而家係又冇申請不反對通知書。 我唔知佢有冇喎，呢啲應該都 知道有冇。 其實佢哋一定會有溝通嘅。 申請都唔係好理你噶啦，你同 PBRB 傾掂嘅話。 咁咧，阿郭少杰咧就喺 Facebook 喺度鬧，就我唔記得咗嗰段嘢講咩添。總之佢就話佢影咗張相，喂、哎、有啊喂，係、 啊、 啦、 啊， 郭少杰咧就影咗張相。就係、是、一支香港獨立旗喺度揈緊嘅，咁我影到直合個頭啦。跟住咧，佢就覺得震驚嚇，即係佢個 Facebook 就覺得震驚。你有權宣揚你嘅理念，我尊重你，但係我哋呢幾日嘅集會主題唔係爭取香港獨立，係反對保皇黨修改議事規則，你知道嗎？你今晚嘅出現，明天共產黨就會大篇報導我哋嘅集會係宣揚港獨，再篩出我哋香港人主要嘅訴求，同埋分化我哋。 第一樣嘢咧，就係你呢個集會已經冇撚人理你㗎啦。即係無論佢咧舉啲西藏獨立、香港獨立，好做乜撚都好啦，呢度都係冇人會理你嘅。即係唔好睇到自己嗰度集會咁多人想理你，共產黨會得閒搞你嘅。共產黨早已經唔將你班泛民主派放在眼內，呢個係一個事實。因為你哋建制派嘅 B 隊，所以無論鄭立佢舉咩旗，阿鄭合舉咩旗，做乜嘢都好，都其實係冇分別嘅。仲有佢舉嗰支旗之後，落落去去都係得你自己講嘅啫嘛。講真的，你佢唔 share， 佢唔提，邊有人知啫？其實 你在場，你都 我唔知啊！即係我坐喺前面，就見到有嘈喧巴閉啊，有啲人喺度咦噓噓咁，但我完全唔知原來有人係舉緊香港獨立旗嘅。即係如果有呢件事發生嘅話，真係共產黨話呢個集會係支持香港獨立嘅話，咁阿先生你就係呢個幫兇咯，即係你就係幫佢宣傳嗰個人嚟嘅。本身我諗。正合佢自己搞都未必有人知嘅，我自己睇就 同埋傳媒報道你哋嘅主題都相當之清晰啊！ 係啊， 佢已經播咗黃碧雲話地區直選補選四制， 四制係啱喎。你可以立翻去喂，我哋今晚個主題 講得好清晰嘅喎。 我哋今晚個主題係反對修改議事規則，你做乜喺度講補選先？你做乜講爭取真補選先？喂，你做乜講爭取民主啊？ 因為李慧瓊嗰日報嘅報道係講講清楚就話朱海力話。今晚會有多啲發揮喎，但係好似 更大發揮啊！ 更大發揮之後， 更大發揮， 更大發揮。 但人哋喺好早已經講咗樣嘢，就話佢唔會衝入去噶嘛， 即係 自己已經封咗 個 頂，唔會衝啊，唔會成。咁你冇人係做嘢咁樣做噶，講真，你係要搞抗爭，你同佢講嗱，我唔衝你噶，我唔掟你噶，乜乜乜，自己係點幫自己封頂？你啲抗爭係一個垃圾。 佢個更大發揮係咪話絕食啊？定係咩啊？ 係絕食。 係啊，絕咗未啊？ 我唔知佢哋啊，會唔會接力絕食咧？ 減肥嘅。 上次接力絕食最長又係九塔上郭少傑啊嘛，好似。 咁犀利啊！ 所以 飲雞湯啊？ 唔係絕食咗，唔記得咗幾多個鐘啦嚇，總之有個記錄咁樣啦。 咁啊，即係哇，悶悶啲啊！又呢招，即係我係即係從一個香港人嘅角度嚟睇下，我都唔係。從政府的角度去看，不是我們的角度。 如果你說 香港人又絕食有沒有用的嗎？ 如果你告訴我這樣叫做升級了的話，其實香港升級了很多次，絕食了很多次，大佬 會嚇死啊，真 是。你佔領後期的時候，佔領後期的時候黃之鋒都絕食過一次。 是啊，前那陣有誰李思嫣都絕食過一次。 他不是走數嗎？ 不是，他拍了一張照片很慘，睡在醫院，哇好辛苦啊，他說不行了。 李思嫣那個好像還堅一點，起碼入 醫院。那個堅一點啊，那個是真的入了醫院 的。 喂，人家那個有誠意一點，我都費事笑他了，哇真的好像很慘。 人家收錢做事都吃到，都收到直接入醫院的要絕食。 或者講下鄭合那個呢，喂舉一下支旗又被人家鬧啊。跟住我見到呢很多留言呢，即係鄭合咧，有我個心機咧，即係 at 咗郭少傑 fan， 郭少傑唔知道係鄭合係舉旗嗰日啦。跟住咧，佢就喺個留言，即係喺度解釋一大輪啦。跟住啲黃絲咧就喺度留言，就喺度鬧翻佢咯，就咩即係話啊咩我都支持大家有表達嘅自由，即係 你 知啊， 大家 party 啦咁樣。 係啊，嗱佢又話咩你要尊重個主辦單位，你騎劫咗我哋嗰個主題咯，係咪？ 點樣騎劫？ 跟住咧，另外咧有啲就話。 喂，你港獨啊，其實係冇可能發生啊！有咩條件？你有冇人力、物力、財力去做呢樣嘢先？冇論述喎、啊，根本就冇可能啊！喺今時今日香港冇可能做到獨立。我真係每次見到呢啲咁嘅言論咧，我就好火滾，我真係好想問翻佢，真係好想講翻句，喂，咁而家香港你有咩條件你可以爭取到民主啊？你話香港爭取唔到獨立嘅，其實你都爭取唔到民主嘅喎。你有啲咩論述去爭取民主啊？你有咩人力、物力、財力可以爭取到民主啊？ 你哋班友仔有廿幾年走去維園嗰度喺度嗌建設民主中國，你又明知做唔到嘅啦，成班友仔。 唔係咯，跟住佢話：你費阿茲奇喺度講到，喂，咁你嗌啊真普選就有普選啊？ 係啊，你喺門口 點立足建嗌建設民主中國？ 唔使講咁撚遠啊，去翻我提過個集會啊，你係咪喺門口集撚完會之後，你就真係可以阻止到修改議事規則添？照過噶嘛？即係你唔好屌鳩人先得㗎。你屌撚完之後，個議事規則都過，咁你就唔好話人哋舉咩港獨旗啊乜柒乜柒。 我真覺得佢嗰啲好 決定啊嘛樣嘢， 即係好好低質嘅言論咯，即係嚇一句就白，佢根本冇可能嘅。哎、你都做不到的咁啊！我都可以話翻，哎、都冇可能嘅民主，你爭取不到嘅。你香港邊有可能有民主啊？我講真啊，今時今日你香港有冇可能爭取到民主先？你民主派有冇一個時間表？有咩方法做得到啊？我不是話我不想要民主啊，但是我就係講出個事實俾大家聽。大家都喺個困境入邊，係咪？你咁樣。你咁樣懟我哋有咩意思啫？我哋都費事懟你啦，係咪？即係而家我哋都冇點好講呢啲嘢。其實大家都知道根本做唔到，而家佢哋都唔開始唔講咩，我要真普選啦，係咪？ 民主派由0708雙普選講到2012雙普選，再講到1720雙普選，依家直情係連時間表都唔講啦，更加唔好講路線圖添。 都唔提咯，就係齋提選舉算啦。 係咯，我哋選舉贏咗35席就當贏噶啦， 講選舉嚟嘅，淨係守住個議會咯。 系守住。 依家个 target 以前系叫做争取双普选，后屘变咗做守住个议会。 唔系，即系一路保住关键一席，关键一席就佢自己 一席噶啦，一席噶啦， 就 系 佢自己一席。 系啊，跟住你本土派出嚟选就屌鸠人，你话抢救嗰啲嘢。 喂，佢哋咧又系喎，即系你讲起关键一席咧，呢个真系犀利啊，不得了！即系哇，佢讲到咧不共戴天之仇嗰个仇人，咁抱住必死嘅决心咧，系一定要阻止佢哋啊！咁然后咧，第日就。哇！飲杯啦，兄弟，即係咁啊，即係 飲杯啦，兄弟強哥去， 陳國強啊，我飲杯啦，兄弟，唉，大家兄弟啊，飲杯啦， 兄弟都有落過去集會嘅喎， 係咩？ 阿兄弟好似落完集會之後又俾人趌咗一輪咁樣咯， 實俾人趌， 哦，係啊，佢有落講嘢咪俾人趌， 我即係阿楊岳橋咧，佢即係講到咁誇張，又仇人又勝又敵人，咁啊點解轉個頭你又擺酒又請曬阿梁美芬啊？ 系梁君彦啦， 梁君彦啊，仲有梁君彦企喺隔篱啊，又 仲要笑口噬噬咁样同佢 成堆嗰啲， 你点称呼对家嘅啫？平时喺个立法会入边叫同事嘅啫嘛，即系真系翻工噶大佬啊！ 唔系佢哋真系当系同事啊！我就想讲呢样嘢， 同事嚟噶咋？ 喂，佢讲到点样仇人啊？点样敌人都好，或者都系其实讲到尾，原来都系啊，大家都同事吓。每上呢个上年咧会期完咗之后咧，呢一届完咗咧。呢、這個港台就會做了一個特輯咁樣嘅，一唱歌我記得唱嗰、那個咩謝校園謝班房啊嘛，嗰啲哇真係喂唔好丟人現眼啊大佬，即係你係唉真係我可以收價，即係你作為一個香港人咧，你見到哇屌真係 作為一個香港人係唔撚會理呢啲嘢， 即係丟出聲啊！見到佢咁其實佢哋到最尾都係嘻嘻哈哈啊攬頭攬腳一齊唱歌，唉、哎、大家同事 但呢個傳統 又完咗一屆啦，我哋。下年再見。 呢、這個傳統維持咗好多年㗎啦，你睇下每一年，即係由1997年嗰個臨時立法會完咗開始，啲人已經大家企緊曬喺嗰個電視台度揮手拜拜咁樣，就一路去每一屆 keep 住都係咁樣嘅咯。即係都係自己人嚟㗎嘛嗰啲。 但係佢哋臨立會嗰一嘢喺個舊立法會大樓嗰度揮手，係因為佢哋唔搭直通車先揮手啫嘛，成班民主派喺個大樓上邊擒梯擒上去啲最屌。 其實咧，即係你話成班人，即係你話左右都啊，即係譬如咩工黨、保守黨，你又一齊合照嗰啲都算，即係始終都係你同一個國家，大家都喺個即係同一個社會入邊，大家可能喺個政策上有啲唔同意見。喂，但係而家你喺香港嘅情況唔同喎，你係生死攸關，因為對面嗰、那個。嗰、那個唔係真係同你係政見唔同咁簡單，因為佢係想整死你香港。 你威權政體啊！依家好興講威權政體啊，下低大家喺度俾人哋壓迫緊噶，大家係弱勢啊。但係你就可以同一個強勢嘅、同一個威權嘅政體嘅人喺度握手言歡、言笑晏晏咁樣。你真係說服唔到我，你係想同佢決一死戰嘅喎？你就會叫出邊啲群眾同佢決一死戰，支持我哋同佢決一死戰啦。但係你夜晚就同我飲宴嘅喎。 喂，但係你話佢喺死戰啊，見你扎個營都咁開心喎，真係哇！點樣佢喺死戰啊？屌，即係啱啱學識扎營咧，我講佢喺死戰。 可能大家對佢喺死戰嘅定義有啲唔同咯，即係佢哋扎營就應該好撚勇武， 即係好似點樣啊？好似小學生第一次去 picnic， 夜晚好忐忑不安啊，又興奮又緊張咁樣。 拎曬啲薯片去，夜晚拎啲電筒出嚟照，哇！好開心啊！熄咗燈之後咧，開電筒咧玩。 跟住琴日開始喺度講咩咧，就喺度話咩啊，慢啲瞓嘅時候一瞓好好，一啲都唔凍，夜晚仲扯鼻寒添，咁大家就好興奮，係咁喺度拍手。之後琴日去完嗰個集會之後，終於明白點解啲作家咁中意搞呢啲即係慰勞嘅會咧，就係你上台講嘢嗰陣咧係好撚開心嘅。 即係因為好多人擁戴啊！ 好撚多人擁戴嘅，屌你咩！我琴日上去講嘢咧，全部都即係我嗰陣時覺得好鬼差，冇乜內容嘅。我講一句咧就有人拍手㗎啦。系啊，我介绍自己 好， 好两把手。 你讲完之后，你停一停咧，跟住就佢耶，继续。 嗰阵时就会明点解佢哋要搞呢啲嘢咯。咁就系呢啲咪就吹佢唔涨啊！真系咁多人就去帮佢哋拍手。 咁你明点解依家某位做咗议员嘅人士，以前做司仪嘅时候咁中意带几支麦喺个袋嗰度啦？ 边个啊？ 我今日玩防狼器啊，玩防狼器。我头先咧喺即系入嚟之前睇下啲即系 Facebook 嗰啲啊，睇下啲咩新嘅新闻。我见到小家都喺度。即係好，即係話佢好好滿足，見到佢樣咧喺個議事廳，而家揸住個變身器咁樣咧， 變身 揸住個防狼器咁，跟住喺度耶好自豪啊嘛，跟住咧個新聞就寫咗咩民主派奇招突襲成功啊，跟住話咩咧要吵醒一啲裝睡的人咁樣，跟住唉都唔知道做乜鬼啊！ 咩其實真係捉翻幾多小學生去做咧，玩得仲犀利，咩放臭蛋啊？ 唔係其實 小學整古老師 猛啊，最犀利真係猛啦！跳落嗰啲通風口啊，嗰啲冷氣槽嗰度啊， 小學雞玩 洗成佢都冇得洗啊！嗰啲嗱即係講下啫，我唔係要做，即係話有即係如果你咁樣做咧，會有咁嘅後果係嘛？即係戴下頭盔。喂，其實即係你見到佢一路以嚟嘅嗰個議會抗爭咧，就又要講翻阿白頭嗰個啊，阿鐘哥啊，係嘛？即係你睇見佢哋嗰啲，根本佢哋係唔夠膽，係即係可能條線有條線喺度咧，佢永遠係唔敢踩過界咁樣噶嘛。即係佢哋抗爭啊，去到呢度，唉，都係冇啦。即係做得太啊過火啊，踩過界咧。咁唔係幾好啦，係咪先？即係始終咧個主導權咧都係要喺你哋啲保皇黨喺個政府手上嘅。咁我哋都係要做翻我哋反對派角色。咁反對派始終係反對派咧，係唔能夠做到主導嘅角色嘅，係嘛？你明唔明？ 咁你諗下梁耀忠幾十年嚟淨係專注做一件事啫嘛？ 係咪啊？地區 唔係地區啊，就係、是、 選舉， 就係做一個議員，咁啊教下書咁樣。但係佢做議員嘅角色就係話，我坐喺入邊講下嘢啊，投下票啊，咁就算數噶啦嘛。佢冇，佢甚至係咁多年議員期間，我印象中佢係冇 chair 過任何嘅事務委員會主席嘅，冇 chairman， 冇做過 chairman 嘅，淨係做 participant。 但係佢係最資深嘅咯喎。 係啦，排因為論資排輩排到佢最資深，所以嗰一日選舉立法會主席嗰一日，佢先做主持啫嘛。 係啊， 咁排隊排到佢咁。冇计焗到佢上，咁然之后泛民嗰啲又焗佢上咁样，佢冇计啊，咁佢咪坐咯。但系要佢负责任，要佢咩嘅时候，佢话啊乜都唔识噶，我 唔知喎， 我怼俾咩啦，我怼俾边个搞掂佢啦，我怼俾秘书处嘅主席搞掂佢啦， 公务员做嘢咯，真系啊，你俾佢啦。 咁而家啲人又话香港好冷淡啊，又唔出嚟啊，即系喺度闹人哋啦。佢哋有冇闹人哋啊？ 冇， 即系埋怨啊，定系冇都冇嘅。 佢会讲咯，冇人嚟，因为咧俾个政府咧打压呢个威权统治，跟住我唔讲啦，下面嗰啲大家知讲咩噶啦。咁啊，你自己叫人出嚟啦，就咁多咯。 唔系，但系倒翻转头嘅就喺网络上面又唔同嘅风景噶嘛。网络上面佢就会话。即係嗌啲本土派啊！依家我哋咁即係冇人阻住你哋啦，你哋本土派仲唔快啲出嚟去搶佔呢個現場？咁然之後你哋話事，你哋中意搞啲乜就搞啲乜。 唔係佢哋而家個講法係話，我哋冇分裂嘅本錢啊！大家一定要合作先至可以對抗呢、這個威權政府㗎。佢哋嗰個論調 啊！你講完呢個嘢，我諗起之前13+3嘅遊行啲，大家諗起喂呢、這個你熟啲啊？你講啊？ 邊個啊？ 13+3遊行啊！即係佢話。唔好分你同我，唔好分半到我人，就大家一齊出嚟，大家一齊籌錢。 系， 跟住咧， 跟住籌錢先咪自己袋咯。系啊，咁就 喺中銀門口嗰度擺曬籌款箱，就係籌13+3啫嘛。 咩？你改13+3咧，我俾人屌添啊！嗰日我俾你聽。跟住我哋喺灣仔鵝頸橋，咁就唔關啲主辦單位事嘅，即係主辦單位係有即係 offer 啲 booth 嗰啲有幫手嘅俾我哋咁樣啦。咁亦都有人幫我哋籌錢俾翻我哋。 最撚犀利啲支持者突然間衝埋咧，就圍住我哋啦，跟住指住我哋嗰個 booth 咧就話： 星火 係啊係啊，星火嗰陣時，跟住咧呢啲喺度籌錢，唔係俾十三加三噶，唔係俾守護公益基金噶，我哋唔好俾錢佢啊！跟住咧就開始有啲阿姐咧，即係四五十嗰啲啦，就開始。好似捉咗條人鏈咁樣圍撚住嗰個杯，就好撚驚啲人俾錢我。跟住有即係有條友開始想入錢落個錢箱嗰度，一行埋咧，佢伸隻手撳住個錢箱，冇俾啊，冇俾啊！呢個唔係俾守護公益金啊，快啲走啊！呃人嘅咁樣。跟住後屘咧就要揾班人出嚟去阻止佢哋，即係再搞同埋同佢解釋。咁咪好啲咧，咁嗰次就係十三加三，就啱啱話天港十三加三嗰次嗰個遊行。咁但係啱啱好似上個禮拜定再上個禮拜就有一個短啲嘅遊行，即係好快行完。 嗰個係星援政治犯， 係星援政治犯嗰、那個。咁其實嗰日星火佢哋都有擺 booth 嘅。 然之後又有一班疑似某個政黨嘅 員 工啦， 唔使講咩某個政黨，只要講埋出嚟都得啦。嗰時人都對曬樣噶啦，就揾到一個可能人民力量嘅義工，就成日都牽頭嘅， okay， 即係唔怕講嘅，即係你 嗰個人影曬樣出嚟啊嘛。 咁啊出到嚟，出到嚟咧就指住星火啲人鬧啦，咁甚至乎就話即係成個星火都係黃毓民指派嚟嘅。是他们的人专门来搞乱这里的，你们是鬼收共产党钱，又开始发癫了。所以其实不是说不想来参与你们的活动，而每一次参与即所谓泛民主派来搞的活动，本土派都无啦啦被人屌的，不被人屌就说人家骑劫的。即好像早两天就收到过，你们如果有看在学生动员有个僆仔就被人拉了， 在立法会上， 立法会出面就说他带 BB 弹枪拉咗，咁無啦啦一個人點解會有支 BB 彈槍啊？袋度又俾人發現嘅咧，咁啊根據啲報道揾翻咧，就好似話現場有香港嘅市民報警處理， 咁即係篤灰啦。 係啦，咁就揾到啲類似應該係佢哋啲支持者，可能就覺得啊，靚仔帶埋啲咁嘅嘢嚟就。 我見到佢係戴曬口罩，我見到張相咧，影到佢咧就戴住， 不過佢都係衰嘅， 即係著咗 zip up 笠住個頭，即係戴口罩，咁啊即係好 black box 嗰種啦，大家明㗎啦。 明㗎啦，跟住就咁佢個外形都係影響到人嘅，即係會嚇親人嘅。咁但係嗰啲人真係報警，就話要搜個靚仔身。然之後咧，嗰條友即係個細路仔，佢16歲都未夠， 就未夠16歲 啊！16歲㗎，就俾人滴咗分差館，跟住要阿爸阿媽同佢一齊落口供啊，咁啊又成，有啲咧直情放啲即係流嘅風出嚟，就話咩個差佬當晚即刻上到佢屋企搜屋，咁其實後屘證實就假嘅，即係唔知點解每次同啲泛民啊或者左交合作嘅時候，就一定會有一大堆麻煩，同埋會打交咯。會屌咯，如果是咁嘅情況下面，你話冇辦法冇分裂嘅空間，我見唔到又。 我覺得上次十三加三嘅遊行咧，即係對於嚇，即係佢哋講咩大和解嗰樣咧，其實好大創傷。即係你講到幾大義凜然啊，話大家即係同撈同煲啊，同聲同氣咁啊，係咪？話一齊即係大家都係政治犯，一齊出嚟籌錢。好啊，叫曬啲人出嚟，真係好多人出嚟。咁當然我醒啦，我知道佢，即係有啲人係 blacklist 咗咧，就 blacklist 咗一世咧，都永不錄用，就係咁解。你到最尾佢都話開幾座嚇冇喎。嗰陣時啲人捐錢係捐俾十三加三嘅喎，我係同你理念唔同，佢真係講到我哋同你理念唔同。啊，旺角啲人咧，我哋係絕對唔會幫你 嘅。 係 即係除咗呢樣嘢啫，講真的，你有時你口講嘅嘢咧係廢嘅，即係 talk is cheap 呢樣嘢，永遠喺政治上最撚。最撚金科玉律嘅，即係我自己睇下你做乜撚就知嘅啦。 咪咯，所以喂， 即係 所以本土派啲人係嬲到不得了，我呢啲人唔會再信。 仲有樣嘢就係、 是，嗱，等陣先，嗱，我哋咧而家時間夠啦，第一節，咁啊休息一陣，陣間再講。